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交错，像是人世间错或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。数十载的人世呀，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本应属于你的心，它依然护紧我胸口，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。于是不愿走的你，又告别已不见的我，痴情痴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是不愿走的你， 是不愿走的你。